欢迎收听家政夫的悄悄话，这是一个把人生康庄大道活成曲折离奇九拐十八弯后，突然落入婚姻，落入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圈套中，才遇见幸福的奇妙故事。嘘，小声，如果想遇见幸福，周围就必须保持安静，不然很容易错过家政夫的悄悄话哦。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取名为家政夫的悄悄话？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把婚姻当成坐牢，有了孩子就等于戴上手铐脚镣，彻底失去自由的年代。以上那些消极的描述，对一个结婚十多年、生了三个儿子的家政夫来说，一点也不夸张。但除了不自由之外，家政夫其实更常被满满的爱情和笑声围绕。所以，要是哪天时光倒转，重新回到28岁大儿子出生的那一年，会去告诫那时候的自己，千万别生小孩吗？不久前，在网络上看到一段由 YouTuber 月布克担任主持人，找来六位伙伴参与的辩论影片。辩论的题目有三：第一，结婚，婚礼该不该办？第二，结婚，该不该买房子？第三，收入不够，小孩该不该生？家政夫还记得那天晚上，妻子被正反两方说服的东倒西歪，一会表示支持，一会又认为反对比较有理，让我和孩子们发现，原来平时样样黑白分明，样样都有标准答案的母亲，也有摇摆不定的一面。可是，正当家政夫被嬉闹声包围时，不禁想起大儿子曾经说过，将来也不打算生小孩这样的话。当时家政夫十分诧异，心想，难道是我们这些老爸老妈的表现令儿子失望？因为只要一提到小孩，便满口的吃力不讨好，肯定是上辈子欠他太多，这辈子专门来讨债的。无形中，养小孩真倒霉这六个字，便是大儿子进入青春期之后经常从社会媒体里获得的资讯。可悲啊，人生在世，谁会喜欢自找麻烦？辛辛苦苦怀胎十个月，然后打从小宝宝呱呱坠地，原本自由的生活便画下句点，落入吃力不讨好、把屎把尿睡不饱的恶性循环里。在辩论影片中，YouTuber 们都会提到，哪来的那么多钱？每个月根本入不敷出。如果有钱，当然可以买这个买那个，养这个养那个等等之类的话。这不禁让家政夫回想起28岁那年准备结婚的时候，也被许多长辈们批评：贫贱夫妻百事哀，光有爱情没有面包的婚姻会幸福吗？还是趁着结婚典礼还没办，仔细想想清楚，千万别因为一时冲动糟蹋了下半辈子啊。家政夫现在已经忘记那时候听见这些规劝时的反应，但如果从血气方刚、年轻气盛这八个字去想，肯定是表面上哈腰鞠躬、卖卖微笑，私底下整个嗤之以鼻，恼火到捶墙壁吧。的确，当每个人在下定决心做出某种决定时，总会喜欢听见支持与肯定。可是现在来到了43岁，家政夫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不得不承认，似乎也会站在过来人的立场提醒年轻人要三思而后行。只不过家政夫所谓的三思，是除了看清楚问题之外， 更要积极找到解决的办法。比如担心钱不够用，无法给孩子更好的未来时，家政夫会鼓励大家朝另外一个方向思考，不是汲汲营营的想着如何赚更多，而是真的必须有那么多钱，才能够养育出一个人格健康、充满奋斗力量的孩子吗？因为一打开社会新闻，总是会看见那些开着名牌跑车、住在千万豪宅里的王子、公主，又惹出一些不知人间疾苦，或者劈腿、滥情等等的糗事。倘若把孩子送入名校，将孩子培养成为医生，培养成下一个贾伯斯、下一个金融大亨之后，他们的人生便会和谐快乐。那为何新闻中总是经传谁谁谁除了二奶三奶之外，连女秘书的家庭都搅和进去，成为拆散别人的凶手？上述这些并不代表家政夫爱唱高调、自命清高，甚至坦白说，自从老三出生，家政夫所待的公司结束营业后，直到现在，自己应该已经成了点阅各大玩具网站的没钱买达人。因为没有稳定收入，所以只能够透过荧幕欣赏海贼王的公仔、钢弹模型、假面骑士的变身腰带等等。而每当那些饥肠辘辘只能够靠浏览网页来望梅止渴的夜晚发生时，家政夫难道不希望变有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吗？哈，怎么可能会不希望？但这些年下来，家政夫已经学会想得更远一点，就是买完这些东西之后，快乐和兴奋能持续多久？因为美好的感受一消失，便只剩下责任。有把海贼王的公仔们定时以毛刷清洁、摆放整齐的责任，有把钢弹模型收好藏好，免得被小朋友们玩断手脚的责任，还有要尽量让男孩们避免接触暴力卡通，且勿把制作精美的变身腰带当成圣物，自以为是假面骑士，其他小朋友全部都是外星人，造成校园暴力的责任啊。或许你会问，明明想买却买不了的那种感觉，难道不痛苦吗？但家政夫更想知道的是，那些痛苦是来自阻碍了你的优越感，好让别人可以更羡慕你，所以才非买不可的吗？好像女孩子的保养品、化妆品、衣服、包包、球鞋、休闲鞋、高跟鞋，永远都不嫌多，可是在这其中，有多少东西的存在是炫耀的成分大过于需要的成分呢？家政夫觉得，就算收入不够也可以生小孩的原因是，下雨天的时候，虽然只有一把小小的雨伞，却能够让心爱的人靠得更近，肩膀上所淋的雨水，脚底下被沾湿的鞋，都可以因着懂得享受当下而变得有趣，并且无论大人小孩都应该学习分辨生活中有哪些东西是想要而不是需要，而即使现在买不起，也不代表将来有钱的时候还是会非买不可啊。如果你认同这样的价值观，那就应该积极地传递给下一代，因为这会令下一代懂得珍惜和感谢。想想在我们的政府官员之中，哪个不是高知识、高学历，很懂得见缝插针追逐成功与卓越的人？这些人不需要担心收入够不够养小孩，但这个社会有因为他们和他们教育下一代的理念变得更多爱、更多和谐吗？如此看来，收入够不够，似乎不是整个家庭快不快乐的关键啊。 以上是本集所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记得留下回应，你们的回应是家政夫继续制作精彩内容的强大动力。下次见，拜拜。